10: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三和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和之声。 三和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和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和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法治在线，为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营造浓厚氛围。参与我台三和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 71556。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开始以后，三河市司法局立即进行专门布置，明确工作重点，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一是各基层司法所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部署，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为所在辖区专项整治行动助力，机关宣传股加强指导，全力配合。二是选取违法用地案例进行全面剖析，深入分析，以案释法，提高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同时总结提取经验，为今后普法工作提供借鉴。三是对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汇总统一上报，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全方面的集中宣传，为全市专项行动营造了强大声势和浓厚工作氛围。以上内容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本期三河之声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了让更多求美者享受轻松无痛门诊，修复不完美，见证新生，河北燕达医院口腔科于9月10日至9月30日期间推出超薄美牙贴片定制磁性提补牙优惠活动。超薄美牙贴片具有不磨牙、无痛、无创伤、数字 3D 打印定制，超薄可至0.2毫米的特点。至磁性提补牙具有不过敏、易清洁、边缘密合性高、压缩刺激少、恢复原来牙齿的外形、保护牙齿咀嚼效率等特点。预约电话400898-1120、0316-330-6666。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能量音乐时间正在继续进行，你好，我是最有能量的场景主雷克斯，要在这一小时当中跟你们分享能量好音乐。先来听这首歌，也是很有意味的一首作品，来自任贤齐，他唱出了四季当中一个固定的规律，那就是春天花会开。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 天空的海，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等下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不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的脑送你等待。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自己生活的像鸟一样，能够如此的自由自在。但是呢，也必须说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城市建设越来越钢筋水泥森林，那些鸟儿可能更多的是存在在我们记忆当中。而现在大都市里面，给鸟儿生活的树木、丛林和森林越来越少了。也建议大家能够多留一点绿，给动物和自己多一点呼吸的空间。我们来听这首来自 SHE 的作品《痛快》。 丰富我的记忆，很好奇还有谁胆怯闯进我的记忆，欢迎光临，亲爱的，请相信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也我全都不要错过，承认痛心爱或伤害，都欢呼都是活过的证据。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也我全都不要错过。触碰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Come on.

这对于社交网站来说呢，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用户生产传播最广泛的一批内容呢，被筛选出来，以便被更多的人看到。像国外的 Twitter、Facebook， 还有国内的微博、豆瓣，以至于搜索引擎百度都有这些东西。微信的用户呢，点按一下搜索框，找到下方的资讯，就会跳出来五个热点，而右侧显示的就是微信指数。请问你使用了它吗？ 你对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暖，最后还是借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滴的锁元宵，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要一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取暖，最后还是借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滴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情不出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张宇的歌《男人的好》，这里是能量音乐时间，我是雷克斯。微信也推出了热词搜索，它的热词搜索呢，标注着热搜键字词的段落呢，被放在了新闻标题的下方。热搜的信息呢，来源有公众号朋友分享的链接，以及是大量抓取来自网页的内容。所以呢，你有可能在热搜的过程当中会看到一部分你朋友们最近在关注的信息，是不是特别想看看现在朋友们在关注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来自王菲的作品《笑忘书》。 没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你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这样的淡出，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让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得一份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中，他的名字就叫张健，耀眼的东方有一条河， 他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耀眼的东方有一条江，他的名字就叫长江，耀眼的东方有一条河， 他的名字就叫黄河， 他的名字就叫黄河， 谁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生又长江水， 谁不曾听见黄河唱， 太雄远长 堤，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他们全都是 王力宏的歌《龙的传人》，我是雷克斯。我们说到呢，现在微信推出了这个热搜词。其实呢，百度在手机搜索框下面做信息流的广告呢，已经成为了它新的广告收入增长的来源。热搜词这个东西呢，在很多的搜索引擎都有，像百度，它在手机搜索框下面做信息流广告，已经成为了新的广告收入增长的来源。那在热点这个栏目下呢，相比微信、微博，百度推给你的内容覆盖面就更广泛了。而不知道接下来的微信搜索到底会做成怎样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但是只求一点，不要做得太商业化了，因为这东西毕竟我们每天都要使用啊。来听歌，这是周慧的作品《寂寞城市》。 今晚的夜色很美，美得让人想吃一点水，若是夜空上星星的点缀，月亮 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更得流尽思念。 的今天已被经过往，重重我的身体也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要把天亮之后都是潦草离场， 清醒的人最荒唐，熬发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是11:5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风和盛空，魅力的声音。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金端房大社区，首付50000，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副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副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劲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 现在是12:00。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盛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生育推进打击传销工作，遏制传销发展萌芽，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建立传销失信行为黑名单制度，并对传销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一、由市工商局、公安局、房管局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各自职责，对全市传销失信行为进行认定。认定内容包括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及被依法处理后屡教不改的传销人员，教唆煽动组织传销人员聚众滋事、暴力抗法的首要分子，向传销行为提供集会、居住、藏匿场所、经营场所、培训及场地、货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业主，为对房屋居住人员身份信息进行登记确认，并报辖区派出所备案，私自向外来流动人口提供房屋租赁中介服务的房屋租赁中介机构，其他传销失信行为。 二，对认定的传销失信行为，市工商局、公安局、房管局等部门按要求填写三河市传销失信单位及个人情况表，建立三河市传销失信行为黑名单，上报廊坊市政府信用办，并于七个工作日内通过市政府网站、电视台、广播电台、微信平台等媒体予以公开公示，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力。三，对严重失信并列入黑名单的单位及个人，实施市场和行业禁用措施，撤销严重失信主体各项荣誉称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并在财政资金补贴、融资担保、高消费、出境、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等方面予以限制。新闻特写，锦旗虽小，责任重大。尽职尽责，关爱百姓，无微不至，体察民情。在全市轰轰烈烈的打击传销活动中，发生了一件令人倍感温暖、倍感温馨、倍感鼓舞的小事。9月8号，市工商局打传队在对公安局移送的传销涉案人员进行教育遣返时，发现了一名误入传销被控制的小伙。通过教育感化，小伙表示他想回家，他想重回父母的怀抱。打传队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用自己的手机与小伙的家人取得联系。当小伙的家人流着激动的眼泪把他领走时，打传队工作人员又默默无闻地踏上了新的进传征程。9月10号，就在打传队工作人员还奋战在进传一线时，快递小哥送来了一面锦旗。原来是已经回家的那位小伙谢光波，从遥远的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给市工商局打传队送来的诚挚谢意。小小锦旗带给打传队的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感谢，更多的是对市委市政府打击传销、服务百姓英明决策的肯定。市工商局打传队将以此为契机，振奋精神，把打传进传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在全市打击传销犯罪活动中，市公安局对传销犯罪零容忍，集中警力，集中时间，集中区域，上线处罚，飓风围剿传销犯罪。截止到9月9号，市公安局与工商、镇、村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共清查传销人员2805人，刑拘传销头目52人，捣毁传销窝点384人，解救被骗受困人员13人，捣毁传销课堂9处，为我市争创干净三河无传销市奠定了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智慧三河手机台。为更好地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少年儿童权益，今天起本台与市妇联联合开办巾帼风采栏目，进一步团结市广大妇女，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发展，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发挥积极作用。巾帼风采本期播出，什么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7号通过，自2016年3月1号起施行。反家庭暴力法的颁行是中国依法治国的重大进展，是法治建设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为保护每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尊严安全提供了有力武器，必将促进家庭和谐。反家庭暴力法以其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宣告了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否定和谴责，明确了家庭暴力不是个人私事，而是社会公害，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而是违法犯罪，是对家庭成员人权的侵犯。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打击传销集中专项行动的通告，深入推进打击传销工作，遏制传销蔓延发展态势，全力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传销集中专项行动，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能量音乐时间继续进行，我是雷克斯。最近呢，又有一家公司呢准备卖瓶装咖啡了，这家公司就是麦当劳。在上个星期三，麦当劳宣布要跟可口可乐合作，将于2018年年初在美国推出瓶装版本的麦当劳冰咖啡，而且推出的口味还有三种，分别是焦糖、香草和摩卡。 我是谁家那小谁，身上赛过霍利奎，毛巾赛过猛张飞，干染发型亮又黑，是邹丹穿过背，骑着楚中又把醉，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马地雷亲过嘴，喝醉很憔悴，是满脸见人吹，你是昔日骂过梅，还是董承见过鬼，这人生苦的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今天就爱痛开心呐、逍遥一会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今天就爱痛开心呐，逍遥一会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那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朵子如翡翠，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心不永远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和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明知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的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今天就爱痛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今天就爱痛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逍遥的魂儿啊叫声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花儿乐队的歌《穷开心》。雷克斯呢，对于咖啡是无感的，所以今天这一信息是说给那些爱喝咖啡的朋友来听的。其实早在1994年呢，星巴克跟百事可乐呢就成立了合资公司。1996年，他们开始卖瓶装的 cappuccino 咖啡。而根据饮料业的数据显示呢，星巴克是占领着美国瓶装咖啡市场。而按销量和销售额来说，他们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 80% 和 89%。而如今，瓶装咖啡市场呢正在迅速的增长。在2015年，美国零售瓶装咖啡销售额达到了136亿美元，同比增长 10%。而预计到2020年呢，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180亿美元，数字还是相当庞大的。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